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又嚟到一剧之本嘅节目啦，今晚咧为大家主持嘅，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饺子施淑婷 ，Hello， 同埋咧今晚有六姑何敏文喺度嘅， 大家好啊！ 今晚咧六姑拣咗一套电影咧，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嘅。又记得咧上一个月咧，我哋讲咗一套《花样年华》，一套好出名，亦都我哋好中意嘅香港嘅电影。今次咧就承接住呢一个嘅名称啦，上次系《花样年华》，今次就《花样奇缘》咁啊，亦都系一套。即系好多人睇完咧，觉得哇好感动啊，好催泪嘅一套电影嚟嘅。 系啊，呢套电影真系赞可不绝嘅，个个都。咁其实你睇佢个 poster 咧，咁有个好趣怪嘅女仔，咁样着住日本和服，有个鬼脸咁样。你初初睇咧，会觉得佢系一套啊搞笑戏啦，咁样。系点知哇，睇完系。都幾可以咁話，係大師級作品嚟嘅喎，即係你會見到編劇或者導演係對呢個嘅人生係有好深刻嘅體會，又或者戲裏面嘅女主角松子的一生其實係講緊一啲社會問題，一啲啊好深嘅人生嘅哲理。 我其實當時咧都係見到好多影評嘅推介嘅，咁所以我會去睇嘅，咁就係睇完真係覺得哇好好啊！佢本身咧係改編一個小説嘅，咁嗰個小説其實係叫做《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咁我唔知點解嚟咗香港之後個譯名變咗《花樣奇緣》。 係啦，日文名本身都係用翻小説嘅名字。 係啦，係啦，係。咁 香港譯名你知不嬲都係要改啲咁上下嘅，取悦下啲觀眾噶嘛。 唔可以太長個名，冇人睇。 可能驚住，同埋可能佢會驚住太係咪太悲啊，或者太點樣，會吸引唔到人入去睇啊。咁但係即係當你睇完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是因為佢裡面佢選擇咗嗰個方式啊，去講嗰個故事，係令到你覺得佢一個好沉重嘅故事嚟嘅本身，但佢選擇咗呢個好多樣、好繽紛嘅其實一個咁樣嘅形式去講嘅時候咧，但係好有趣係佢又唔會令到你覺得膚淺咗嗰件事，反而咧因為嗰個反差咧係令到你覺得係更加入心嗰啲嘢，更加深噏啊，或者係咁樣講。 即係佢入面有好多啲歌舞啊，譬如突然之間有啲卡通嘅一啲animation 喺入面啦，咁就令到件事突然之間好似好夢幻啊，好繽紛咁樣。 係啊，但係其實咧，你如果再諗清楚啲咧，你就會明白點解佢用咗呢一個咁嘅手法咧，其實反而係幫到個戲啊，或者幫到松子講佢嗰個感受更加出到嚟，咁我哋而家可以詳細啲再講下點解會咁樣咯。 咁而呢一套嘅電影啊，《花樣奇緣》咧就係喺2006年嘅時候咧上映嘅。咁而編劇咧同埋導演咧都係中島哲也。咁今次呢個電影咧就由中谷美紀咧主演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套《花樣奇緣》嘅故事內容先。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日我哋会讲一套日本在2006年上映的电影，就叫做《花样奇缘》。它里面的女主角就叫松子，其实但是一开始它未出现的，一开始它就讲有个日本的后生仔，它叫阿生，在戏里面就离开了家，去了东京，就想做歌手，但其实生活很漫无目的，跟着刚刚女朋友又跟它讲分手，因为觉得跟你一起很没有意思， 觉得生存没有意思， 好似废青咁样啦， 系啊，咁样，但系佢又好似冇理咁样对住电视机咁样喺度笑喎。 直情系入咗间屋入面咧，间屋佢自己住啦，咁就哇好多杂物啊，真系好 hea 嗰个生活咧，完全系。 颓废青年咁样啊， 系啊，咁呢个时候咧，咁啊佢爸爸突然之间嚟探佢，跟住就拎住咧一眼骨灰，跟住咧就同佢讲啊，你咧失踪咗30年嘅姑妈阿松子啊，53岁噶啦，咁啊3日前咧俾人发现咗喺公园俾人谋杀，咁你有个责任嘅，你过去帮佢清理晒屋企嗰啲遗物啦，帮佢执屋啦，然之后啊阿生就觉得啊呢个系边个嚟噶，佢系点噶，咁佢咧爸爸临走。之前就同佢讲佢嘅一生系毫无意义嘅，咁于是咧呢个阿生咧就去到佢姑妈屋企啦，咁就帮佢清理屋企啦，咁啊开始咧遇到好多唔同嘅人，譬如一啲邻居啊，亦都睇到佢墙外边嘅字迹啊，咁就开始咧了解到呢个佢姑姑嘅一生系点样噶啦。 其实阿生呢，佢喺呢个佢姑妈嘅屋企呢就遇到唔同嘅人嘅，咁嗰啲人呢已经係讲咗少少，其实阿松子即係呢一个怪嘅邻居呢，佢係点样㗎，佢好怪嘅，佢唔抌垃圾嘅，佢间屋好臭嘅，佢唔同人哋打招呼嘅，佢份人古灵精怪，佢乜都唔做嘅， 夜晚仲会尖叫嘅。 係啦，咁我哋就一开始个先入为主嘅印象就觉得哇，喺 佢癫婆嚟㗎。 係啦，同埋我个形象嗰度我哋见到就係一个即係比较肥胖一啲啊，不修边幅啊，污糟邋遢啊，樣嘅一個女人啦，但係我哋喺睇翻阿生佢去執翻松子嘅啲遺物嘅時候咧，咁究竟阿松子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嚟嘅咧？松子一開始咧細個嘅時候咧，因為佢有個妹妹嘅，咁但係個妹妹咧就長年都卧病在床，咁而個爸爸咧就好錫呢一個妹妹，咁因此咧咁就所有啲精神時間咧就擺曬喺呢個妹妹身上面嘅啦，咁啊松子就覺得自己唉。點解爸爸總係啲嘢好嘢都係俾曬妹妹嘅，我自己冇份嘅咩？咁佢雖然佢自己都好愛個妹妹嘅，咁但係有時都不免啦，小朋友會妒忌啦，咁爸爸又唔睬佢，成日對住佢黑口黑面咁。咁咧跟住就有一日咧，佢就同阿爸爸咧咁去到一個百貨公司嗰度買嘢，跟住睇咗一個表演啦。咁喺個表演入面咧就見到啲好似馬戲團表演咁樣，咁有啲小丑喺度裝啲鬼臉啊。咁但係見到個爸爸好似都係木口木面咁樣，冇乜反應，咁跟住阿松子咧就扮嗰個小丑，裝嗰個鬼臉，跟住咧就氹咗爸爸笑，咁就阿松子就覺得，爸爸終於笑啦，對於佢嚟講，咁樣氹人原來得嘅喎，咁所以咧佢就周不時咧都會做呢一個鬼臉，咁就去氹爸爸笑，爸爸每次見親都笑嘅，咁從而咧亦都令到阿松子咧養成咗一個唔知算唔算係壞習慣啦，即係有時面對啲咩嘅時候咧，突然之間佢就會扮呢個鬼臉，咁啊令到其他人覺得，喂，你正經啲得唔得啊？你做咩？我鬧緊你喎，你無啦啦做咩喺度扮鬼臉啊？咁就有咗一个咁样嘅坏习惯嘅，咁而大个咗之后嘅松子又系点咧？咁佢就喺一个中学入面咧就教书 嘅。其实咧，松子都系一个尽忠职守嘅老师嚟噶，但系咧好可惜啦。咁有一次咧，咁有个学生叫做阿龙啦，咁佢咧就偷咗钱，但系佢唔认，咁老师点算咧？咁样咁于是咧佢费事怕麻烦啦，跟住就认咗，同啲人讲话系我偷嘅咁样。 因为佢一开始都唔知道系咪真系阿龙偷，咁但系佢又想快啲搞掂件事算啦，我认咗咪得咯，咪处理咗咯，跟住就自己去认，跟住谂住自己去揞啲钱出嚟，话其实呢个钱系我偷噶啦，我俾翻你啦，当冇事发生过 ，OK。 但系佢其实系冇钱，跟住于是咧就攞另一位教师嘅银包里面嘅。 先啦， 借住先咁样去，但系最后当然俾人发现咗啦，校长就斥责佢呢件事嘅，咁佢又再去叫嗰个学生阿龙同佢讲话，你不如认咗佢啦，因为你唔认嘅话咧，我会好麻烦，好大件事噶。咁阿龙话哦好啦，咁但系入到去咧，见到校长咧，又同佢讲话。唔系我，老师系头先叫我认嘅啫。 系咯，老师叫我帮佢顶罪，咁点啊？校长依家，咁大家全部都哇搞错啊！松子，你点可以咁样噶？咁呢个时候咧，咁因为做到咁严重嘅罪行啦，咁松子亦都因此而即系辞职，或者系即系一半俾人炒鱿鱼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咧，我记得松子讲咗一句就话：，我觉得我人生就咁就完啦。咁样，因为佢即系背负住一个偷钱嘅罪名，俾人炒鱿鱼，我人生真系完啦。 加上咧，其实好嬲啦呢件事，咁同时亦都系咧，又穿插咗佢学校有个男教师又约会佢啊，佢将好开心呢件事咧，就同咗卧床嘅妹妹讲，但系咧妹妹你又唔开心啦，跟住爸爸就因为咁样而斥责佢啊，你妹妹又唔可以周围去噶，你仲讲呢啲嘢，令到佢唔开心，佢好伤心啊。咁其实佢自己同屋企人嘅关系都唔好啦，咁于是。 一怒之下咧就離家出走，亦都抌低曬份工咧去咗城市嗰度居住啦。 咁究竟之後佢住落係點樣咧？轉頭就見到其實佢就群埋一啲好似唔係咁好嘅人度啊。咁雖然嗰個人有個正當職業嘅， 佢係作家嚟嘅， 全職嘅作家。咁但係咧佢即係間屋又係好亂咁樣啦。咁啊，但係一生就話我奉獻俾文學嘅，但係就不斷咁喺度即係叫阿松子你賺錢翻嚟養我啦。咁同埋又會虐打阿松子啦。咁甚至叫阿松子喂你可以去嗰啲咩按摩嗰啲場所嗰度做噶嘛。咁然之後咪可以賺到錢咯，賺到錢咪可以養我咯。咁而阿松子又真係好咁你叫我去啊，咁我去啦。就真係去咗嗰啲按摩嘅場所嗰度咧，咁就去見工喎。咁但係見工嗰人就話除衫咯。咁松子話嚇除衫。都係你唔啱做呢行啊！你唔除走啦。咁最後佢都係即係做唔到呢行，亦都賺唔到錢啦。於是咧，佢就揾翻佢細佬，就係阿生佢嘅爸爸啦。咁就問佢細佬借錢。咁而呢個時候咧，佢亦都知道咗，因為佢當年啊離家出走咧，就令到佢妹妹咧精神有啲問題啊。咁爸爸亦都過咗冇耐咧就中風啊。咁所以個細佬或者成個屋企人咧都。好唔鍾意阿松子，覺得佢破壞咗成個家庭。咁呢個時候呢，咁阿松子最後都係攞咗少少錢啦，咁就返去見返佢嗰個作家嘅男朋友。咁點知呢嗰一日呢發生咗其他事啦，最後阿男朋友呢就落雨天咁就走咗喺個火車軌嗰度自殺，咁就留低咗一句說話，就係、是、生而為人對唔住。咁啊，松子目擊到佢個男朋友俾架車撞到過咗身啦，咁佢亦都大受打擊嘅。 冇幾耐咧，咁啊，佢需要一個愛嘅依靠噶嘛，咁其實佢一生都係揾緊一個愛人，於是咧佢就投靠咗一個咧另一位作家，咁其實咧佢就係視佢原本啱啱過身嗰個作家男友咧為死對頭嘅，於是咧佢就投靠佢啦，咁啊每逢星期三就會見一次啦，咁啊好開心啦，咁啊 嗰個係有老婆噶喎，佢係做人情婦噶啫嘛， 係啦，但係慢慢後嚟咧佢就發現咗咧，原來佢係有老婆嘅，佢仲諗住啊。專登去屋企見下佢老婆先，咁啊原來都唔係咁靚嘅啫，咁我一定咧有機會咧得到呢個男人啦，可以有個幸福嘅未來啦。咁但係點知咧，呢個男人就同佢講咧，我老婆發現咗啊，你令到佢起疑啊。其實咧，我同你有呢段情咧，係我唔係真係中意你噶，我呃你噶，我利用你噶，因為我嗰陣時咧覺得你以前嗰個男朋友係我嘅死對頭，我一生咧都係屈住咗啊，我覺得我唔夠。佢犀利，所以咧，我决定咧得到佢嘅女人，即系你啊，令到咧自己咧好过一啲啊，于是咧又系留低咗一少少钱咁样啦，咁于是咧就离开咗佢啦。 咁跟住松子咧，佢個遭遇都幾特別嘅，就係佢見即係之前呢一個做人情婦又唔成功啦，咁樣咁佢走咗去個浴場，即係按摩嗰啲啦。咁但係一定係嗰啲唔正經嗰啲啦。 因為咧，佢個情婦咧，你記唔記得佢最後嘅時候話係話俾佢聽，即係點解我咁對你？因為你有呢個魔鬼嘅身材啊， 你好吸引㗎咁樣。咁所以佢就拿住呢句説話，咁既然你咁講。咁我不如就去做呢一行啦，咁就去咗呢一個總之唔係好正經嘅啲按摩嘅場所去到做啦。咁但係佢個人咧就比較勤力㗎，咁人哋講啊，你應該點樣鍛鍊，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咁佢真係日日夜夜咁樣鍛鍊喎。咁於是咧，佢唔使好耐咧就成為咗呢一個嘅按摩嘅浴場嘅，可以話係成績最標炳嚇、最優異嘅嗰個員工，咁啊賺最多錢。咁佢啊當然開始富有起嚟啦。咁但係隨住社會不斷發展咧，反而唔係佢自己做得唔好。系呢一行咧開始沒落，咁所以咧搞到嗰間浴場咧生意又唔係咁好，咁啲老闆啊走下一個走下一個，最終咧松子咧都係失業，咁啊因為始終都係經營唔到落去啦，咁於是乎咧佢啊雖然賺咗好多錢，唯有就翻老家啦，咁就翻去睇下自己屋企人，咁就發現咗，原來爸爸已經過咗身啦。咁但係佢喺爸爸嘅日記入面見到，其實爸爸一直以嚟咧都好惦念住佢嘅，每一日嘅日記都係講松子冇同佢通信，冇消息翻嚟。咁其實佢依個就覺得，原來爸爸都咁愛我嘅。呢、這個時候佢就見到個妹妹，又更加唔好意思，於是佢就走咗。咁佢就走咗去同另外一啲即係唔係咁好嘅男人咧，又住埋一齊。咁跟住又開始有啲唔知合作關係咁樣啦，咁但係咧去到一次嘅爭執入面咧，佢就將呢一個男人咧就殺咗。佢本來就諗住畏罪自殺，就諗住自己都跳樓噶啦。咁但係喺佢跳咗落去嗰刻咧，佢就捉翻住個槍，咁就話其實我唔想死啊。雖然佢呢一刻佢又講，其實我覺得我人生 完咗啦，咁但係我唔想死呀，咁於是乎呢逃離咗呢一個案發嘅現場。 咁呢佢就去到一個另一個地方啦，咁佢想喺嗰度自殺嘅，因為佢嗰度死嘅話呢同佢第一個男朋友係有啲意思嘅。 就是、作家嗰、那個。 作家男朋友啊。 因為佢個第一個作家男朋友呢就係、是、呢個日本其中一個好出名嘅作家太宰治呢就係、是、偶像嚟嘅。咁所以亦都係太宰治講嗰句說話呢就係、是、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咁所以呢佢就想去返太宰治身邊呢就係、是、一個就佢身邊去嗰個地方啦自殺，成日都自殺太宰治。咁所以咁啊，從之所以就係想去翻嗰個地方啦，即係同佢個第一個嘅男朋友亦都係有關係啦，即係咁就係去嗰度。 點知嗰度咧佢諗住浸死自己啦，但係有個人行埋嚟同佢講話：，喂，依度唔夠水嘅喎，咁樣 冇水㗎啦，上面加咗個閘口，依家呢度冇水㗎啦，你自殺唔到㗎啦。 係啦， 咁點知佢偶遇咗呢一個理髮師喎？ 依個理髮師咧又好似幾好人啦，咁啊佢哋一齊食飯啦，但係佢一啲都唔靚仔嘅，咁啊又幫佢咧剪頭髮啦，咁啊幫佢剪咗一個新嘅造型啦，咁佢覺得咧又創造咗一個新生啊，咁於是咧佢哋咧兩個咧又開始交往起嚟啦，咁啊依個男仔對佢好好啦，亦都係唔嫌棄佢嘅過去啦，想同佢永遠喺埋一齊嘅，但係呢個時候咧佢覺得自己揾到真愛啦，但係呢個時候咧警察咧就嚟到啦，咁啊將佢收監啦，咁 因為佢之前殺咗個男人噶嘛，大家唔好唔記得，從此就因此而坐監啦，咁喺坐監入面咧，其實佢自己都好努力工作。即是監獄入面有好多一啲唔同嘅工作啊，甚至一啲學習嘅機會。咁佢喺入面咧又考咗啲美容院嘅一啲證書啊，咁就幫人剪頭髮啊。咁 因為佢係諗住咧出翻嚟咧係會佢覺得嗰個男人係會等佢啊，所以佢出翻嚟就係會喺嗰度幫佢手啦嘛。所以佢咪喺入邊選擇學剪頭髮咯。 但係當然啦，呢一個嘅男人咧咁多年嚟咧其實都冇嚟探過松子啊。咁但係松子一直深信呢個男人講過噶嘛，會一生一世咁樣愛佢噶嘛。無論之前佢做過啲乜嘢都好，佢都會愛佢嘅。咁所以啊，松子就一心一意，我出翻去一定要揾翻呢个理发师嘅男朋友噶啦。咁点知咧，到最后咧，佢真系出狱啦。佢去翻嗰间理发店，咁佢好开心咁样去到啦，咁啊唱晒歌咁样啦。但系去到嗰个理发店嘅时候咧，发现呢一个理发师咧已经结咗婚，亦都生个小朋友啦。咁呢个时候佢就又失望一次啦。咁唯有喺城市入面咧就揾咗一啲即系美容院嘅工作啊，咁啊继续做。咁呢个时候咧，咁啊亦都即系再重遇翻佢喺监狱入面嘅一位嘅朋友，咁啊叫泽川惠啦。咁呢个泽川惠咧，即系以前系一个即系 AV 女优。咁跟住咧又系犯咗事又坐监啦，跟住就放咗出嚟啦。咁呢一对好朋友咧就出生入对嘅，咁但系阿泽川惠佢有另外一半啦，佢自己有好大嘅抱负嘅，佢想自己嘅事业啊等等都有啲目标去达成嘅。咁反而见到我哋见到松子咧就好似做人好似冇乜目标咁样，又唔知道应该做啲乜嘢咁。咁于是咧佢又跟埋啲即系好坏嘅男人啊。 佢遇到一啲坏嘅男人啦，但系佢佢个朋友阿泽川惠已经同佢讲，你唔好再跟埋啲人一齐啦，对你唔好噶。咁但系咧，佢坚持啦。咁阿松子咧，亦都系觉得啊，你唔好理我啦。咁于是佢哋其实系断绝咗来往嘅。咁阿泽川惠就再揾唔到松子啦，亦都帮唔到佢啦。咁阿松子咧，遇见翻咧佢嗰阵时嗰个学生啊，即系佢做中学教师嗰个学生咧，就叫做阿龙啦。咁阿龙已经大个仔啦，做咗小混混。咁咧其实佢同阿老师讲，其实嗰阵时我系中意你啊。次咧嗰啲錢亦都係我偷嘅，但係我唔知點解咁樣做。咁咧於是佢哋咧好快又同居起嚟啦。咁雖然咧其實佢都係黑社會啊，咁啊又做埋啲好多 好多傷天害理嘅事，好危險嘅事啦。 咁嗰陣時其實松子都三十幾歲噶啦。咁啊因為有一次啦，阿龍咧就犯咗事啊，要入獄啊。咁佢都等佢等到佢40歲，但係咧阿龍就覺得啊，我再唔可以面对佢啦，因为我又再一次伤害佢啊，成日我都伤害佢。咁於是呢就决定离开佢啦。咁啊松子根係好伤心啦，又咁佢今次呢又再返屋企喎。但係呢細佬呢都系唔接纳佢啊，甚至唔俾自己个仔呢，即係阿生啊，細个嘅时候嘅阿生呢去接近松子嘅。松子嘅妹妹亦都病逝啦。咁於是呢佢就好孤独失落咁样离开咗家乡。咁因为其实佢系好鍾意屋企嗰条河啦，咁佢见到有条河咧，都好似屋企嗰条，于是咧佢决定喺附近嗰度咧住落嚟啦。咁但系佢决定咧唔再信任任何人啦，唔再爱任何人啦，就系食啦、饮酒啦，亦都唔冲凉啦， 变咗 个 大肥妹啦， 大肥婆啦，40几啦。 但系佢都有啲人中意噶。 佢中意嗰啲偶像明星，仲好迷下添啊！同啲年輕女子一齊咧，蜂擁去搶嗰啲唔知咩相啊、CD 啊之類嗰啲咧，好迷嘅睇演唱會啊！ 終於佢忍唔住寫咗沓好厚，好似 論文咁厚嘅自我介紹， 係啊嘅信啊，咁樣希望咧依個偶像可以回信俾佢啊！但係一直佢都係冇回信啦，當然 咁有誠意。咁但係呢個時候即係松子都老啦，五十幾歲啦，精神又有啲問題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佢喺醫院入面咧，佢就遇翻佢當年嘅一個好朋友啊。咁就係阿澤川惠啊。咁澤川惠依家咧就已經係一啲公司嘅社長嚟㗎啦。咁已經係有錢啦，同埋咧佢亦都願意俾機會阿松子啊。喂，不如你嚟我哋度幫手啦。我做美容院㗎嘛。咁你又識美容嘅嘢，不如你嚟幫手啦。咁但係阿松子話：唔好啦，唔得閒啦，你唔好揾我啦。咁啊，佢最後淨係攞住咗阿惠嗰張卡片。咁本身佢都覺得自己冇希望㗎啦。點知喺嗰一晚咧？佢喺迷迷糊糊之間咧，佢諗翻起自己個妹妹，咁然之後咧就幫妹妹剪咗一個好靚嘅頭髮，咁就開始諗翻，唔係啊，其實我都仲可以追尋我嘅夢想㗎，或者係我嘅人生仲可以繼續行落去㗎，唔係應該到此為止㗎。咁於是咧，佢就走翻去河邊，將佢晏晝抌咗嗰張卡片咧，諗住揾翻。咁但係喺河邊嘅時候咧，就招惹咗一啲不良少年啊，啲同黨咁樣啦。咁啲同黨咧就用棒球棍咧就將佢打死咗。因此咧，我哋就見到阿松子嘅一生咧就喺呢一刻咁样完咗啦。那个故事咧，亦都喺从此佢嘅我唔知道应该算系佢上天堂啊，定系佢喺生命完结咗嘅时候咧，佢就见翻佢啲屋企人啦，佢爸爸啦，佢嘅细佬啦，佢见翻佢嘅妹妹啦。咁啊，个妹妹同佢讲：你翻嚟啦，即系日文啦，大家知道啊。我解呢咁样，咁跟住阿从此就话：啊，太太姨妈咁样，我翻嚟啦。咁故事就喺呢度完咗啦。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晚一劇之本的节目呢，会同大家讲一套日本的电影啊，2006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花样奇缘啊，咁就是由中岛哲也编剧同埋执导，而由中谷美纪去主演的呢一套电影。咁呢套电影呢，一来佢是催泪啦，二来见到阿松子佢嘅一生呢好受感动啊，即係我哋不断咁去反省緊究竟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呢，究竟我哋为咩而活着呢。咁其实喺套电影入面呢俾到好多嘅讯息我哋，大家唔知道有冇咁样觉得呢？ 绝对系啊！呢套戏系佢拍得好好啦，嗰啲画面啊或者歌舞系好正嘅，咁你系会笑住咁样睇，但系睇完之后咧系会喊住咁样去回味咯。 系咁，头先就讲到点解佢会选择咗呢个方式咧？即系当然有阵时都话你去写个剧本或者你点样去搞一个戏嘅时候咧，你有一扎内容喺度啦，佢呢个本身有个小说喺度噶啦，已经你点样去将佢变成一个导演？点去讲呢个故事系可以帮到嗰样嘢咧？咁就系嗰个形式，第一样你会諗嘅就係呢样嘢。咁如果你諗到一个好嘅係 match 到嘅呢，咁其实就已经成功咗好大部分。咁今次呢个戏呢，我觉得就係因为即係中岛哲也佢係好大胆咁样呢，佢係用咗呢一个因为你可以想象佢攞住呢个内容呢可以拍一个好正劇咁样去拍嘅。咁但係佢就係拍咗一个其实有少少似童话啦，又似又有喜劇啦，又有 musical 啦，你好难甚至用一个类型去界定佢添嘅。基本上你好似睇咗十套戏咁嘅，仲要中间你其实每一段呢佢都有好唔同嘅处理嘅手法咁样去交代松子嘅唔同嘅阶段同唔同嘅男人嘅每一段嘅咁样。 好似佢做人哋情婦嘅時候咧，佢有一段啊唱歌 Happy Wednesday 咁樣又好開心。有一段咧就係講佢喺監獄入面咧，成扎嗰啲監獄嘅囚犯咧一齊有首歌啊，即係好似音樂劇咁樣嘅一種玩法。係 啊，咁你就會諗佢選擇一嚟有個好處就係令到觀眾容易啲入口嘅，即係你如果成套嘢都咁沉重咧，真係好難頂噶嘛。咁佢呢樣嘢首先就係令到你哇好多好繽紛啊，好靚啊，好多嘢又有歌聽，啲歌又好聽啊咁樣，同埋佢每段戲咧可以濃縮到好短咯，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嘅 Happy Wednesday， 其實佢中間咧，佢本身講松子喺嗰段時間咧就係做收銀員咁樣嘅，佢喺嗰段嘅歌舞裏面咧，就見到松子就喺度收銀咁樣嗰啲動作啦，然之後 Happy Wednesday 其實就已經係表現咗就係每個星期就係一日就係。 星期三就可以見到個情夫。好短嘅一段戲，仲要交代埋佢係去咗揾佢太太啦。好輕鬆嘅一段戲，咁就已經做曬佢成個階段啦。嗰個階段，然之後觀眾會明白曬點樣開始同埋點樣結束，基本上已經係做曬喺度。咁佢用咗個歌去講個故事， 同埋我哋又好明白到松子嗰一刻嘅心情啊，係幾咁開心，因為知道佢啱啱經歷完啲咁慘情嘅事，即係見到佢之前嘅男朋友咁樣身首異處，而呢一刻突然之間佢開心翻，佢人生有翻希望啊！ 係咁，但係佢呢一樣嘢首先就係啦，好睇咗啦，會。但係二嚟咧，更加緊要嘅咧，同埋佢點解會成功呢個手法啫？其實佢係緊扣翻松子佢本身嗰、那個佢個感受啊，因為成個戲咧由第一好早已經開始，佢就係講我有一句對白，佢話其實每一個細路女咧都會對將來嘅愛情有個憧憬嘅。咁就係基於呢個憧憬，亦都係因為松子其實佢一直咧，就算佢每一次俾人拋棄啦，其實佢都冇放棄過呢個憧憬嘅。即係可能好多人已經係咁不如現實啲啦，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咁，但係佢係冇啊，佢正正就係佢仍然去有呢個憧憬，所以令到佢咧一次又一次咁樣都係即係失敗啦，某程度上俾人拋棄。所以個戲當佢選擇咗用松子個角度，好似一個係一個少女嘅憧憬，一個咁樣嘅童話，所以佢每一次一去約會咧，就係個天咧成個係即係啲童話嘅顏色啊，有彩虹啊、星星啊，係嗰種嚟噶嘛。 個月亮每次都變咗嗰個男仔嘅樣 子，係啦， 啲腳步又開始會有啲花旦出嚟啦。 即係嗰樣嘢咧，你令其實佢無形中咧。除了好睇咗之外，就會令到你其實更加感受到嗰個反差，就係啲松子對嗰個好美麗嘅嗰種憧憬，但係事實就係佢就成日都係俾人哋拋棄呢樣嘢咧，導致到我哋睇嘅時候咧係好似好輕鬆咁，但係咧當嗰個悲哀個感受一嚟咧，其實係更加係入心咯。即係唔係如果你成套由頭到尾都咁慘咧，其實你就反而冇咗嗰種起起落落咧，你反而係會麻木咗啦，去到中間。但係佢選擇用呢個手法就可以扣住松子佢本身嗰個思想咧，咁其實就係令到你即係睇完係好深刻，即係就算睇完之後，你都會不停其實諗翻，其實係咩嚟嘅咧？咁佢裡面講愛同埋恨同埋傷害嗰樣嘢咧，又講得好好啊！即係佢兩個人與人之間，點解你好愛佢，好愛佢個妹啊？但係點解佢又會忍，即係又會忍唔住去傷害佢？但係亦都因為佢又傷害咗佢，所以咧。佢就唔敢再去見佢，咁所以每一次佢翻到屋企咧，佢就唔敢去見佢。其實我哋記得有一次佢啱啱因為佢做唔到老師啦，俾人哋講咗出嚟啦。其實好冇面嘅一件事嚟嘅，即係你日本其實啲人唔會轉工啊嘛，你知道？即係你俾間公司根本咁樣講咗你出嚟咧，係好冇面，所以佢係其實冇面目見屋企啦。咁佢幾日其實嗰日翻到屋企，我見到佢係執行李，其實佢都想走啦。而佢個妹咧係落嚟。想拉住佢，唔好俾佢走。咁佢就喺嗰一刻咧，其實佢將所有嘢，佢差唔多想碾死佢個妹噶嘛，係有一幕咁樣戲。咁然之後好彩佢阿媽翻到嚟，佢先至制止咗。然之後佢就即刻走咗啦。咁你睇到嗰個係佢嗰自己嗰種冇面，但係佢又係愛你，但係佢又忍唔住係會做咗啲嘢傷害你。我哋成日喺個戲裏面都見到好多呢啲情況嘅， 即係愛同埋傷害不斷咁樣交織嘅。 冇錯，即係佢同佢妹之間嗰樣嘢啦，以至後嚟就係龍陽一同埋佢之間嗰樣嘢。咁有一幕咧，就係佢講喺個監獄裏面啦，即係龍陽一話佢終於明白咗咧，即係佢睇聖經啊嘛，佢明白咗，因為聖經講上帝就係嘅愛咧，就係冇條件嘅。你做過任何嘢，佢都會寬恕你。咁突然之間佢就醒唔到，咁其實松子咪就係佢嘅上帝咯，因為松子對佢愛就係咁樣噶嘛，但係佢自己就覺得佢點解自己會不斷咁傷害松子咧？所以佢有一幕咧，大哥佢嘅剪接咧就係龍陽一喺黑監獄裏面，佢決定佢話，因為我愛佢松子，所以我一定會永遠都會離開佢。咁、但係同一時間，松子就喺出邊等緊佢嘅時候，佢話我好愛即係龍陽一，所以我會永遠都等佢。即係就係一個話我因為愛你不斷要我要離開你，一個就係我愛你我要等你咁。但係就係形成咗呢個冇辦法喺埋一齊嗰樣嘢，咁其實呢個關係就係喺松子同佢阿妹，同埋松子同龍陽一呢度咧，其實都係一個好似係一個類比嚟咁樣嘅。咁但係就係因為大家都愛，但係你又可能冇辦法 live up to 對方嘅期待嘅時候，咁所以你就會不如我，即係我唔想見到你啦，不如避開你啦咁樣。而呢一 個咁樣嘅關係，亦都令到觀眾會覺得即係好可惜啊！好似覺得係咪即係好可惜？我哋都見到咧，即係松子嗰一幕係真係好誒，即係佢接佢出浴啦。我哋見到嗰個畫面好靚 啊 嘛，係咪？即係因為雪地，松子就係攞住到紅玫瑰花一束咁樣喺度等佢。咁但係龍陽一出到嚟咧。就係、 是、一 锤打落去佢度，然之後走咗， 跟住尖叫，然後跑走咗。 即係我哋觀眾會明白佢點解會想離開佢，其實就係唔想再傷害佢。但係喺從子嘅角度，所以佢再一次就係點解咧？係咪佢已經曾經都問過好多次？即係點解其實佢有做錯啲咩嘢咧？其實又唔關佢事個啫。但係點解咧？而喺嗰一個位咧，其實佢已經係就冇咗佢嘅意義啦，已經生活咁，所以佢再翻屋企，屋企個妹都死埋。咁所以佢就開始係放棄咗自己啦，就開始就係住喺嗰間屋，開始就係本撇啊咁樣。咁、即係我哋會覺得好可惜係咁樣，但係嗰個即係愛同埋恨同埋傷害呢樣嘢，其實喺我哋冇佢咁大啦，但喺真實生活裡面，其實呢啲感覺我哋都會明白有呢一樣嘢。佢呢個戲咧喺捕捉呢一啲嘢上邊咧就。是做得好好咯，我覺得，亦都好細節。哦，雖然頭先我哋講，佢每一段關係，佢都寫得好短嘅啫。其實，譬如佢同嗰個第一個作家嗰個關係，你見到個作家打佢啦，係咪？但係你都見到個作家其實係唔想自己咁樣，好憎自己咁樣，所以佢先會走咗出去自殺啦。但係佢淨係用咗佢嘅物啫，佢嘅穿窿嘅物，你見到即係佢之前影一影佢嘅穿窿嘅物，然之後見到佢走咗出去落大雨，從此睇住佢喺個路軌嗰度火車軌，然之後就個火車就係、是、即係、就是、駛過去啦，咁佢就斷咗隻腳出嚟，然之後大家就見到佢嗰個穿窿嗰度腳趾，即係就係咁樣啫。但係你已經呢個咁細咁就係咁樣呢、這個。details 呢個細節咧，令你好記得嘅。同埋咧，松子其實咧喺佢人生裏面咧，起碼有兩次係佢曾經講過話，一落雨咧佢就好唔中意落雨。咁、即係初時你可能第一下你都未諗到，但係你真係就會諗到啊，就係、是、因為嗰日，因為你諗下你見咗一個人自殺已經好大鑊噶啦，嗰人仲要係即係男朋友咁樣去自殺。嗰、那個落雨對佢嚟講，所以我哋第一次見到咧，佢同佢後屘殺咗嗰個男朋友啦，佢後屘殺咗、那個，咁又係有一次係喺雨夜裏面，喺 架 車裏面，所以就係落住雨，佢覺得即係好寂寞，所以同咗佢一齊，即、就、係、是、大家就係咁樣。然之後喺龍陽一亦都係佢哋相遇咗，本身佢哋嗰日又係落住雨。咁佢其實同龍陽一佢都冇諗住開始，佢已經係話俾自己聽咧，我哋見佢想翻屋啦。 嗯， 佢已經話俾自己聽，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關係，其實 入面係地獄，出面亦 都係地獄，咁就不如一齊啦。即係咁，佢又想衝咗落去，咁即係你會見到佢其實嗰、那個孤獨嗰個感覺啦，寂寞嗰個感覺。 佢之後都有講嘅，就係話，就算點都好，你點打我都好， 係啊，佢都 只要你同我一齊，只要我唔係自己一個人咧，咁我就幸福噶啦。我要嘅嘢就係咁多噶啦、啊，無論發生咩事都好。係 啊，同埋佢咧個手法又係佢其實佢好少話真係去寫佢嘅寂寞噶，但係佢真係就咁用咗一幾個鏡頭，就係影住松子自己喺嗰間屋仔裡面，自己翻嚟就對住埲牆講：，我翻咗嚟啦，係嘛？你已經好。好感覺到佢嗰種孤單同埋孤獨啊！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馮傑。 我哋如果見到佢，咪有一段時間同咗佢個好朋友啦，即係收尾拍 AV 嗰個好朋友喺埋一齊。但係咧，佢係用咗好少篇幅，又係，然之後解釋點解松子咧會係疏遠咗佢收尾。其實就只係有一晚，突然之間佢哋兩個飲酒啦，好開心喺條街度。然之後個佢個女仔就講一句話：，不如你上嚟啦，我老公喺上面啊。跟住你見到松子其實係。一個 pause， 即係我哋如果寫劇本就係一個 pause 嘅啫。然之後佢，你見到佢已經係又，唔好玩啦，即係喺度講埋呢啲咁樣嘅醉話。但係咧，收尾佢話：我都係唔上嚟啦，你自己上去啦，唔上嚟。然之後加埋嗰個鏡頭，自己行走咗咧。雖然佢都有個阿生喺度講話， 其實咧，佢係因為見到你，佢係有啲妒忌你啊。但其實就算冇咧，就咁少少啫，你都已經好感覺到點解佢會唔想再同我朋友一齊，因為 唔敢一齊啊， 即係嗰樣嘢係。即係佢自己會更加覺得孤單啊！即係如果朋友都係同佢大家冇嘅，即係大家都係 single 嘅咁樣，咁佢可能會 OK 嘅喎。 但係一齊， 但係當你個朋友其實佢有個老公，而你自己係冇嘅時候咧，即係有比較嘛，因為有比較，咁所以佢情願即係慢慢疏遠咗佢。那個朋友其實反而仲唔明喎，即係佢後屘佢同阿嗰個佢嘅醫生喺度傾嘅時候，係我都唔明點解佢無端端疏遠咗我，但係佢個醫生反而就即係會話，因為佢。看到你咁樣，佢會自己更加傷心。呢啲好微妙嘅，其實呢啲咁嘅情感咧，你話真係要喺個劇本度去寫出嚟，其實都幾難嘅。但係佢呢個導演，佢當佢自己係編劇嘅，所以咧佢可以好清楚自己想要嗰段嘢係點樣，然之後點樣去寫，點樣處理，就用咗呢啲嘢咧，好細膩咁樣咧，就已經講出嚟，而你亦都會。好明白啊！俾佢講得清清楚楚出嚟咧，你會更加感受得到。咁我戲好多呢啲嘢，亦都我哋會覺得好豐富啊！就算你睇多幾次咧，你都好似仍然都有嘢。係喎，原來呢度係有呢啲嘢噶咁樣。 因為其實你講一個咁悲慘嘅一生，你好容易會變咗好自憐啊。 係啊係啊。 同埋其實佢又曬個人啦，又同咁多奇怪嘅男人一齊啦，你會覺得佢好容易會覺得佢自己攞嚟啊咁樣。咁但係就係因為個劇本寫得好好咧 ，details 同埋用咗佢每次都係好單純、好投入咁樣，好花花世界啊。佢即係嗰啲咁燦爛嘅畫面同埋咁好聽嘅歌曲啊，好似童話。去表达咗松子嘅内心啊，咁你会觉得佢系好单纯嘅，你会觉得佢嘅爱系好似好纯真、好纯粹、无私嘅，咁嘅时候你唔会觉得松子系自己攞嚟啊，或者 你会同情佢咯， 系啊， 因为佢其实咧，我睇翻佢一开始咧，其实佢第一件讲佢嘅事咧，系话佢中学就系嗰个中学生咁样偷钱，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喂，其实你真系攞咗啲个隔篱个老师啲钱咁样去做，即系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啊，大家都会觉得 佢性格好有问题，谂乜嘢噶？ 系你咁简单，咁其实都会有少少，即系点解你咁样嘅？咁但系我谂。直至去到咧，就係佢突然之間做嗰個鬼面，佢對住個校長嘅第一次去做嗰個鬼面，對住個校長鬧緊佢話你做咩嘅時候， 個主任嚟一開始， 個主任係啦，佢就係做咗個鬼面，然之後咧，我哋先至翻去咧，就見到點解佢成日做鬼面嘅。咁但係當我哋知道原來佢係做呢個鬼面係愛嚟取悦佢爸爸，因為佢爸爸就係啦，一直都。因為個細女係真係有病，所以所有嘅心機都俾曬細女嘅時候，當佢發現原來佢做一個鬼面，個爸爸會笑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明白咧呢一樣嘢，同埋咧你會開始已經係同情佢啦，開始，即係呢一樣嘢係亦都係個編劇佢選擇點樣去講個故事咧，即係。幾時擺喺邊度？咁佢將佢擺咗呢個位置，其實一出嘅時候，我諗即係大部分觀眾咧，你已經唔會再去批評佢，而係企咗喺佢嗰邊。起碼你會嘗試去了解佢嗰個感受，入咗去佢個角色。咁我哋會明白，松子可能其實都係思想比較簡單噶啦，佢真係。但係一個簡單嘅人，係咪就要承受咁多嘅？即係悲哀咧，同埋咁多嘅好似懲罰咁樣嘅嘢咧。 我哋如果用一個觀眾嘅角度，我哋因為個戲入面有一個叫阿生嘅角色啦，咁由阿生去睇翻成個松子嘅一生，然之後我哋就好似阿生咁樣睇住阿松子佢嘅咁多經歷，然之後我哋會得著到啲咩咧？咁阿生佢本身就係一個頹廢嘅人啊嘛，咁然之後我相信佢應該會因為阿松子即係見到佢咁多嘢，然之後佢會有所改變啦。咁呢個亦都即係好容易可以見得到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去諗。究竟松子嘅一生有啲乜嘢係值得我哋去學習或者效法，或者係阿生睇完之後，其實佢嘅感覺應該係咩呢？即係觀眾嘅應該係大約咁樣嘅感覺啊嘛，我估。咁而啱啱就係講到啦，咁松子其實佢好直接嘅，好單純嘅，佢去追求愛，追求佢嘅目標，其實佢比較即我用咁樣嘅説話去講，就係盲頭烏蠅嘅。我覺得係，因為佢單純到直情好似所有嘢都冇諗後果，唔理道德規範，冇乜是非之。甚至中间是讲哦，咁你叫我去做啲按摩啊，咁我去做啦。咁或者系同阿龙一齐之后，咁你做小混混啊，我咪做你做飞仔，我咪做飞女咯。咁跟住佢又会卖淫啦，会帮人哋去带一啲不知名嘅嘢啦。咁其实喺道德上面，我哋会讲哇，其实阿松子虽然你话。 你話佢好善良，你話佢好純真，咁但係你都唔可以做咁多呢啲我哋叫做一般嚟講嘅壞事㗎嘛。咁呢啲其實如果我哋去質疑呢一個角色嘅話，我哋咁樣睇，咁會覺得其實個角色佢一來可以純真，我哋可以話佢係純真，但係亦都可以話佢係蠢囉。 可以嘅，你可以话蠢嘅，但系蠢如果即系蠢唔系一种罪嚟嘅，有阵时当然佢蠢可能会令佢到犯咗一啲罪，但系其实所以佢个细佬咪话佢一生系冇意义咯。咁但系我觉得咧，点样评论松子呢个角色咧，都唔系最重要嘅，因为唔同人会有。在他身上有不同的得着，你当然他大白粉俾他吃白粉的人，那个人就是受了害了。但是我们看到其实龙阳一最后他是回来找他的。即他可能其实这一样东西他的付出呢是令到有一些人其实是会改变，打动到某一些人，令到他们会有些改变。那这样东西你其实很难去想你自己的人生你究竟改变了多少人，或者你是怎样。你的出发点是不是真的去拯救人，其实你真的都有时不是那么简单。即我们松子肯定唔系一个英雄，或者唔系一个嗰啲即系要嚟代要拯救世界，即系唔系 佢冇目标噶嘛？我觉得佢 佢有目标咧，佢嘅目标咪就系想揾到一个真正爱嘅爱咯，即系佢系想揾呢样嘢。我觉得甚至我哋都冇乜需要去 judge 佢呢个人系点样，因为我都话你当中佢可以好多我哋唔认同嘅嘢，但系问题就系应该反而谂点解个戏令到你会有啲同情呢个人呢？我谂呢个系个戏，如果系佢嘅成功就系佢嘅呢个地方。点解佢会选择去讲呢个人物呢？又或者佢想带啲咩出嚟呢？咁呢啲系每个观众佢自己睇完之后，你自己就会谂噶啦。系咪每个观众会得出同一个结果咧？未必噶嘛。呢样嘢即系始终艺术嘅嘢唔系。咁但反而我想讲翻啲系即系佢个戏嘅手法嘅问题啊。即系如果你讲个剧本，佢呢个戏有一个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嘢咧，就系佢嘅。做得都幾好嘅就係，我哋其實咧聽啲好多嗰啲，其實係旁白嚟嘅，即係我哋可以話係旁白，但其實佢又唔係旁白嚟嘅，全部都，即係佢好多時都係由松子把口去講佢自己嘅嘢，但係咧你會見到其實佢原來每次咧都係有個對象嘅，咁但係佢展示出嚟嘅時候咧，佢個佢做得係幾好嘅，因為我哋第一次聽見佢好似係同個妹自己喺度講緊自己嘅嘢咁樣。但系讲讲下，你会发觉，咦？但系好似已经系超越咗佢嗰个同个妹嘅对话噶咯，因为已经过咗咯嗰啲嘢。但系然之后佢再转个头，佢个剪接咧就去到原来佢又已经系同佢个男嘅老师喺度讲紧佢自己嘅之前嘅喺屋企里面嘅嘢。咁你见到佢 闪嗰个啊嘛？你讲 系啊系啦，即系你会见到佢呢一个咧，佢用好似后嚟去到最尾嘅时候咧，我哋已经见到阿松子其实应该已经冇同任何人沟通噶啦。咁但系咧。佢又開始講自己之後嘅生命係點點點，咁你又會諗，究竟佢同邊個講緊呢？ 阿生點知 嘅咧？係啦，原來佢係寫信，係講嘅嗰個樂隊聽，佢係讀緊自己的封信，係咁樣。即係佢呢個戲咧，你會見到好似好多旁白咁樣嘅嘢，但係其實嗰啲全部又唔係真係旁白。即係如果我哋平時講旁白，就真係有個人喺度咁講，係冇對象噶嘛，佢真係同觀眾講。 冇角色嘅，純粹係。 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呢個戲咧，佢好多呢啲類似嘅旁白，但係其實都係一啲。對話嚟嘅，你發覺，甚至有陣時突然之間阿生會講咗幾句嘢咧，你以為咦阿生無端端講啲旁白，但原來唔係，佢係同佢老豆講緊電話，即係佢用咗好多呢啲技巧啊。其實如果你想睇啊，點樣旁白可以做到有旁白效果，但係又唔係真係旁白？呢個戲其實佢有好多出現咗好多呢啲嘅場合，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如果你做編劇，我會覺得都幾得意嘅，佢用得嗰啲。方法都挺好的，咁系啦。如果你讲编剧，呢个戏好值得即系去睇下，咁多丰富嘅情节，你点样可以喺一个电影里面可以交代晒，而又好睇，而又观众冇减低咗佢嘅感受之余，即系冇肤浅咗嗰套戏本身嘅意义之余，其实仲升华咗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示范。 同埋呢个位置，我觉得好残忍嘅，就系咧阿松子咧系。咁啱諗住振作起嚟啦，跟住搵返佢個朋友可以理髮嘅時候，跟住就俾班小混混，即係 其實佢係有少少手尾呼應添，因為佢係有返做老師嗰種呢，佢話你哋咁後生，你咁細個，你快返屋企啦，一夜啦，係咪？佢係有返佢自己去做老師嘅嗰種嘅同細啲年輕人去關心佢哋，你返屋企啦，係嗰樣嘢嚟㗎嘛。但點知仲俾佢哋打死咗，再一次做返嗰樣嘢，其實佢係善意出發，但係俾個現實係打擊呢一個嘅命題咯，某少少就係都係。 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呢套《花样奇缘》真系其实好多值得去再去倾落去嘅地方。咁我相信观众如果未睇过，真系一定要去睇下。呢个剧本好好啦，拍摄手法好好啦，演员演得好出色啦。同时我觉得香港嘅电影好需要参考嘅就系，佢虽然系讲从自己一生，但系佢系将日本好多嘅社会问题或者日本文化历史，其实佢都带入咗喺个电影里边。咁我觉得香港电影真系好值得去学习咯，即系呢啲。好，咁今日时间咧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 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